10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来，听众识别，此时此刻，这是我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吗？您在开车行驶在北京的哪一条街道上呢？好久没有图片签到了，我们先来开放一下图片签到环节吧。 是的， 让大家来发送一下自己周末都去哪里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喂，早安，我是郭鹏。 全新的一周了，3月12号，今天开启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有请到的早安闹铃轻型歌演唱者好妹妹乐队 and 陈丽《38号大地曲》。 牵手，牵手，没牵过你，在我面前没见过，爱，爱过，但是不记得是什么。天，每天，每天都盼望见，再见，再见你模样，爱，爱过，但是还不完全。 这首歌有没有瞬间清醒过来？来看看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各位图片签到哈，这个周末都去哪里玩了呢？ 嗯， 一勺定乾坤，这是有一个巨大的龙啊，这是什么地方？没有告诉 我，紫气东来的感觉哈。这个小营我们看看啊，这个他贴了一大堆的这个图片是什么呢？ 食物，都是吃 的， 有包的饺子，这还有炸的鸡腿，做的这个五菜一汤了，非常丰富。 他 说周末哪儿都没有去，同事小姑娘一个人在北京，上周做了个小手术，周末2天去当护工了，去帮助她了，怎么样？丰盛吧， 太丰盛了， 特别棒！ 有你这种朋友真的是三生有幸哈。 嗯，还有王征也是跟我们说自己跟两位好朋友一起去了密云的野仙塔，发来了一起拍的照片哈。 嗯、 哇，你们三个其实看起来还真的有点像呢。 对， 那好朋友待久了都会变得比较像一些吧。 是的，来看看一桥啊、这个另外呢，一桥定乾坤发了另外一张图片， 这应该是博物馆参观去了吧？ 应该是去军博参观了是吧？啊， 嗯，感觉特别棒。哎，还有妮娜也是给我们发过来了，这应该是去山野里面挖萝卜了，这个萝卜看起来好萌啊。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个儿是不是小了一点点哈、 啊？你还嫌弃人家萝卜个儿小，给你送茄子，圆的还是方的，长条的？ 不行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挖一筐哈。 还有吃肉的皮皮说，周末去陪闺女上画画课了，大家的周末过得都挺丰富多彩的。来，除了这个图片签到呢，也看看我们今天真正的签到前十名啊。来，生活依旧是第一位，第二名是星星艾米，第三名莫陶克同学，第四名是灭火器，第五名是花儿。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是梁怡，第七名是张哥哥，第八名是小米粥，第九名吴晨，第十名是三个水果哈。 嗯，大家签到完毕了之后，可以集结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这两天呢，如果周末出门的朋友会发现哈、啊，确实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空气污染指数有一点点高，我们来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五点呢，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1度啊，受弱气场的控制，本市的空气扩散条件转差。今天白天呢有轻度的中度霾，夜间呢还受到雾的影响，所以呢周一到周三处于这空气的重污染的橙色预警当中，请大家来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健康的防护工作啊、 嗯！一定要记着随身带着一只口罩。具体的预报情况是，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14度，真的感觉哦，春天来了，好棒啊！花裙子什么的可以翻出来了， 倍儿温暖。 嗯，最小相对湿度是40%。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要提醒您，最低气温只有3度，还是比较冷的。最大相对湿度有90%，终于可以告别那种冬天又冷又干的生活了，迎来了湿润又温暖的春天。 但是晚上还有点冷，所以呢，你花裙子呢穿一中午就行了，晚上应该再得套上大裤子了哈。 是，今天是3月12号，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嗯、我很好奇，今天为什么没有朋友来问我们说，哎，我猜一猜你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不是要说种树的事情？ 我跟你说，大家一般就是节气的时候能猜出来哈。 嗯， 像这个种树的这种事情呢，他可能一下一摸眼他就自己给忘了哈。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啊，3月12号植树节今年已经是第40年了，是1979年的2月份呢，我们国家正式将每年的3月12号定为全国的植树节。 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义务植树就成为了我们国家的全民植树活动。 对，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小的时候参与植树的这个工作本身都会多一点点啊。我记得每年小学的时候，当时都会组织集体去种树，但是长大以后确实工作繁忙之后，你好像很难在这一天专门抽出一个空去植树哈。 对，拎着自己的小红桶，然后拎着小铲子，同学就一起去山上了。 嗯， 我印象当中，我最近的一次植树应该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全班 植树了， 我们全班一起种了一棵纪念树，就种在学校的花坛里，相约着说，哎，毕业10年或者20年以后回去看看我们那棵树是不是还有茁壮成长。 但是我特别想问一句，那棵树活了吗？因为你知道现在种树的植树率的这个成活率是非常低的哈。 你知道特别棒的是，因为种在学校的花坛里，所以我们就是班主任，他每天都看得到，他每天去浇水， 他老维护哈。 对，所以他现在还应该在茁壮的成长当中，但是我也很久没有回学校去了。 嗯，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互动话题呢，也跟植树有关系，想问问大家，如果有机会，你想种一棵什么树呢？在哪里呢？想在哪里种一棵什么树？为什么？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啊，就是种树的三大问题。你想种什么树？在哪儿？为什么啊？ 但是树从哪里来？树是什么？ 树要去 哪 里？ 不是这个问题啊。 树的哲学问题。 在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TFBOYS 王俊凯《树毒》。 想明白那阳光，夜往下，想守护着土壤。当天空不再蓝，就落下一张张，落地生香，慢慢枯黄，曾经淡绿的忧伤。

Time All City Carly Jepsen。今天是一个好的时光，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3月12号植树节这一天，如果有机会你可以种一棵树的话，你想种在哪里，为什么，来看看大家的答案。 好，来看一下啊，这费劲呢说这没有植树节植过树，因为俺们东北三月份这个天儿，你让我们怎么种树 啊？发过来还都是一些雪景啊。 有道理啊。 但是 Locke 毛西跟我们说，我特别想去敦煌那边种树。 嗯， 西北的水土流失虽然有所改善，但是风沙还是很大，特别是敦煌莫高窟现在被风沙侵蚀得很严重，这种世界文物我觉得应该多多保护，让他们给后代留下可以学习的机会，毕竟太珍贵了。 说得非常好哈。太子说，哇塞，很久没有种树了，不过呢奶奶家有一棵石榴树，每天都会很收获很多的石榴，非常的好吃，不过呢自己种的话想种香椿树，这种出来的香椿就能吃了。 总之就是反正要能吃的树，不管是石榴还是香椿我要它开花结果。 太子你真是一个吃货哈、啊！ 小金同学也说了，我想种一棵松柏树，因为它四季常青，打算种在德胜门桥那边，因为他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偶像经常在那边出没哈、 哦， 可以看得到了。 是的啊，这个您 Z 说我要种一棵摇钱树在家里，嗨，我还准备种一棵摇钱树在家里呢。 这很多人都这么想啊。 对， 还有像 Annie Yota 元气少女，她说我要在我未来老公的心里种一颗小星星。 大家这个今天的答案都出乎我意料啊， 都不是什么正常的树是吧？ 在自己老公里心里种一棵树是什么啊？ 这样比起来，太子的那个能吃的树反而还靠谱一些哈， 特别靠谱哈。 是，还有一位朋友也跟我们说说，哎，我要支付宝去种树，减少纸质消费，我都种了两棵了。 啊，支付宝种树啊？ 对，现在可以有这种，因为你移动微信支付的话是减少这种纸质的来 种。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也是环保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们问的问题是你种什么树，在哪里，为什么，然后刚才呢给我们来告诉了我们一个支付方式，就是算是一个另辟蹊径的一种感觉哈。 什么样的答案都可以，如果有机会你想种一棵什么样的树，在哪里，为什么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呢，春暖花开了，基本上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文艺青年们就可以筹划着今年草莓音乐节的时候一起相约着去玩了。 耶、yeah. 摩登天空今年也宣布了，今年草莓音乐节的主题只有一个字，就是我。 你看人家这话题设置哈，只有一个字，我觉得我们早音乐秀下次也可以来尝试一下你。 那大家都发自拍过来是吗？ 这次呢，这个摩登天空呢是公布了主题的同时呢，还在这个微信端上上线了一款 H5 的小游戏，用户呢可以为自己设计一个虚拟的形象，并且添加宣言，然后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啊。 我觉得好厉害了，现在的这种游戏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 对对对对，而且 H5 页面现在真的是这个病毒式营销的传播的速度啊。 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然而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他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想谈恋爱，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中了又觉得奇怪、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 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哦，原来越不懂爱，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 每年到了三四月份呢，春暖花开，特别是明天的气温将会达到今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哈，大家终于可以抛弃冬天的蛰伏，出门去热闹热闹了。不管是去这个草莓音乐节，还是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都是文艺青年们的一个心头好。 对， 北京国际电影节现在已经正式确定了4月15号将会正式开幕。 当然今年呢是黑泽明导演逝世20周年，所以呢北京电影节呢是为影迷带来了黑泽明导演的七武士的重磅的重映啊。七武士呢是这个黑泽明导演的巅峰之作，所以这部作品呢对于导演，对于日本武士片的整个类型都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啊。 嗯，这次重映呢是采用了 4K 修复的形式，细节更加清晰了，所以即使说这部电影已经经过了很多年啊，大家依然可以非常清晰的在电影院当中感受到它的魅力。 对， 而且今年呢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当中，大家每一年都很关注的一个北京展映的环节， 嗯， 有一个系列饕餮单元，大家一直都非常的关注。那今年呢也是再次推出了一个重磅，就是会引进 X 战警系列。 哇，一定要好好的欢呼一下，因为 X 战警算是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部系列片了哈，以套票形式呢一次性打包8部影片，所以到时候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很多超级英雄们一起出现在大荧幕当中的这种态势哈。 啊，感觉春天来了以后，我们北京城的文化活动真的特别的多，不管是国际电影节还是摩登天空的草莓音乐节，都可以约上3、5好友一起去感受一下。 嗯， 接下来送上的是签约摩登天空的艺人曾轶可的新歌《午夜旅馆》，没有想到吧，曾轶可现在蜕变的特别厉害。 微凉的深夜，没有霓虹光，一个小店的灯火撑熄了港湾。喝醉的人来到这里，失意的人来到这里，渴望一碗面的原因。夜里没有笑脸，只有快要倒下的钱，而你可支起了信仰。孤独的游客来到这里，心碎的恋人来到这里，寻求一杯汤的慰藉。温暖的多少人送走多少人，冰冷的世界还剩一些温存，哪怕全世界放弃我，最亮的星星陨落，我还剩一个温柔角落。游客来到这里，心碎的恋人来到这里，寻求一杯汤的慰藉。温暖了多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秀。 过后，但是有听清楚吗？傻瓜的天才，这是来自周笔畅。7:35，开启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是3月12号，大家都知道啊，312植树节。从小学的时候呢，老师就教你，可能还会拎着小水桶啊、小铲子啊，大家一起去郊外去植树。所以呢，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也希望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想种一棵什么树呢？在哪里呢？为什么呢？都可以告诉我们。 对这个。关于植树的三大问题啊，种什么树，在哪里，为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出道的这个早音秀的互动话题。其实你刚才说到了小水桶小铲子，我就忽然想到了我当年，我们当年到这小学的高年级的时候，像我这种体型的小孩已经不是小水桶小铲子了，基本就是挖大树坑的感觉了哈。 对，我觉得应该给你一个铁锹，就是专门负责挖坑。 对，还真的是，我们会用那种工兵铲， 太厉害了， 挖大坑哈。 但是现在呢，大家生活在城市当中，可能工作会比较繁忙一些，比如说专门开车去郊外啊，也不是任何的地方都可以 种树，包括什么地方适合种什么样的树，怎么样去养护，其实都有一系列的问题在。像王洪宝这位朋友呢，要专门提一下，表扬一下了啊。他给我们截图发过来了，他说我没有时间种树，那么就委托别人种了。这是一个项目的捐赠记录，应该是在这个沙漠上， 在乌兰布和沙漠啊。 对，乌兰布和沙漠上有一个一棵梭梭的这样一个项目哈，他是捐赠了一次。 对， 嗯，其实大家现在通过这种移动互联的方式，也可以把自己献爱心的方式拓宽很多很多。 是，现在可以拓宽到你的这种思路，到比如说我自己可以给非常远的一个项目来进行种树，但是我觉得这个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就是自己种树的这种快乐，可能有另外一种方式哈，就是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并自己劳动的感觉，可能我觉得更加有这个神圣感的一种感觉哈。 嗯，像露拉拉就说，我想要种一棵金银花树，就种在北京的家里。 嗯， 因为我生在南方，小的时候呢，姥姥家有一棵爬出屋顶的金银花，每年我想起姥姥的时候，那个金银花的香味就愈发的弥漫了。 啊，我喝了这么多年金银花露，没想到它还是可以从金银花树上结出来的哈。 是在家里种一棵还挺不错的。 对， 当然呢，除了这些现实版的树，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什么摇钱树哈、啊 嗯， 包括像支付宝当中的一些树啊，其实大家今天都有种。 对， 像弦子，我真的很佩服你，今年想要在自己的心里种一棵学树。 嗯，他说心里要评职称，所以呢，内心是抵触写论文的，所以准备在心里种一棵学树。如果什么树都能往里种，往心里种的话，我觉得这个树应该还是不错的哈。 嗯，刚刚还有朋友想要在未来老公的心里种一颗小星星呢。 啊， 其实现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埋下一颗种子，哎，说不定到秋天的时候就可以收获一大波的老公。 对， 不、 啊， 一大波的爱，一大波 老公的爱心是吧？ 咱越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等待着各位的答案。如果有机会，你想种一棵什么树，在哪里呢？为什么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3月7号在伦敦宣布，将与中国合作制作包括《哈姆雷特》在内的3部经典的莎翁的戏剧哈。 嗯，这3部戏呢都是采用黄沙审定的新版的中文译本，将在年内的时候在国内上演。新版的哈姆雷特这次是李六乙来导演的，胡军跟濮存昕主演。哇， 这 两个是这两个老戏骨要一起来飙一下戏了。 对， 11月底呢在北京首演。这部剧的主创人员当天也出席了发布会。 嗯， 导演就说，沙翁这个舞台本的翻译计划呢，使得中国的观众重新认识了沙翁。因为以前的时候看莎士比亚的戏剧，你会觉得说哦，剧情是很好看的，但是感觉他们的念白总是有点奇怪，可能就是因为英文直译的这个关系吧。 而且呢，就是确实时间是比较久远一点点了啊。当时有很多的当年这个16几几年的那种生活或者是语言的习惯在内，现在我估计重新译本呢，应该会跟现实更加多多贴合一点点啊。 嗯，莎士比亚除了给我们奉上了非常精彩的戏剧之外呢，也给了很多人灵感，比如说 JJ 的这一首《莎士比亚的天分》。 学着爱着一个人的故事，但是文字还是文字，不算话。想送给你的每一束花，想陪你的黄昏和沙滩，随着时间枯萎，梦醒了才后悔。我是一个没勇气的人，带着小小年纪的天真，想你一定是不敢转身，脸上微笑，心里舍不得。我没有莎士比亚的天分，借助我们的喜怒哀乐，但在这一刻写了一个万千篇，失去了勇气的人，带着小小年纪。 想微笑，请舍不得我没有莎士比亚的天分，写出我们的喜怒哀乐，但在这一刻写了一个完结篇，失去了你。转身，脸上微笑，心舍不得，我没有莎士比亚的天分，接住我们的喜怒哀乐，但在这一刻写了一个完结篇，失去了你。 莎士比亚的天分，这就说他没有莎士比亚的天分，写不出喜怒哀乐，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让我想到了对另外的一个大文豪哈，我们国内的鲁迅先生也给了很多人启发，比如说 QQ 华，他说我想在家门口种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 对，但是呢，这个鲁迅先生说出来呢，就是感觉是文豪，你要是这么说出来呢，感觉好像就没有什么文化。 你真的要种吗？真的要认真种吗？其实刚刚啊，王洪宝也跟我们说了，因为没有时间种树，所以就在网上认种了这样的一个公益的项目，以一棵梭梭去做一个整齐的纱帐，有效来阻挡风沙，而且呢，项目会不断的跟你更新，说我们现在做到哪一步啦，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啊？ 对， 其实这也是互联网时代来临了之后，大家有这种网络尽责的一种方式。 对，现在呢，这个网络尽责的方式特别多啊。这个3月12号是中国的植树节，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真的去植树的话，可能还苦于没有地方去种。 对，而且今天大周一，我们都要上班的，所以说呢，现在呢，有这个首都市绿化委员会告诉大家，今年其实北京市是有义务植树，差不多这个计划是100万株，抚育树木要达到1100万株。现在有一个网络尽责的方式，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就是在我们首都地区市林的公民可以选择网上去尽责，捐款60块钱就可以完成你的年度义务植树的责任了。 对，你看网络尽责这个词我觉得用得特别好，就是对植树呢每个人其实是有一份责任的，但平常我们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哈。那现在呢，我觉得用60块钱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其实就可以达到你自己的责任的目的，同时呢还能够看到自己所需要的这棵树苗在某一个地方会茁壮成长，而且呢为祖国的绿化事业做出一份贡献，这种感觉是挺不错的哈。 有专业的人去帮你养护啊，而且呢还可以获得一份义务植树的证书。今年开始呢，本市在有条件的地区就会建成一个区级的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具有这种科普展示啊、植树尽责还有休闲旅游的多种功能， 感觉是一个这个植树绿化的区块链。 你想要种什么样的树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包括种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等待着你的答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如何打破车内的沉默？放一首摇滚乐，讲一个冷笑话，不如玩点不一样的互动。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搭载 2.0T 加 9AT 突破性黄金动力组合，瞬间释放澎湃动力，用推背感引发尖叫，让旅途不再沉寂。屏幕上搜索不到的速度激情，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新歌 No Excuse、我刚刚是被咱音乐收获欢迎当中的龙哥深深的震惊到了。 开始 他说、哎，来自平谷的我家有，在想有什么？ 对， 来自平谷的我家有半山坡地60多亩，您说我种什么树好呢？ 原来早音乐秀今天呢才是终于迎来了一个大 boss 啊，原来您才是这个大 boss 级的这个种树专家了。 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可以筹划一个线下活动，让想种树的朋友一起来、我们帮龙哥把他们家这60多亩地都种满，好不好？ 都种满，那大家得规划一下，不能你这边种一棵那边种一棵就不太好了，是吧？ 那先看看大家都想种什么树吧。 对， 这男人好坏说，我想种一棵胡杨，感觉胡杨树很神奇，可以千年不死， 对， 死后也千年不倒，倒后也千年不腐。 说了啊，这个北方的干旱地区呢，最好种的就是胡杨树了哈。啊，而且呢，胡杨如果真的种成一大片的话，这个胡杨林很多人都会专门去看哈。 是，还有爱鱼飞猫也说，哎，常青树、松树算吗？如果是的话，那就它了。种在善良的人心里，常青常青，长生不老。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可以生活很久的树，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种在别人心里，你看哈，所以大家都是生活在一个非常诗意的世界当中哈。 还有呢，就是通过种树这件事情，可以让你回想起来，比如说刚刚有朋友说想起来姥姥，所以要在自己家里种金银花，就是噜啦啦。那现在呢，花开半夏也说，我想在奶奶家的院子种一棵花椒树， 花椒芽 、花椒叶、花椒都可以吃，花椒的树干还可以做家具。 哦，哎，这个也不错哈，而且我觉得好像真的感觉是全身都是宝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把你准备去种什么树，在哪儿住啊、在哪儿种，然后为什么来告诉我们哈，这关于种树的三大命题哈。 是，今天是3月12号植树节，大家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种下一棵树，云种树了。 好，继续来看一下来自于黎巴嫩的卡拉卡拉舞蹈剧场呢，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卓越的专业的舞蹈剧团，曾经在2016年2月携其代表作1001夜首次登陆了国家大剧院，而3月15号到17号他们将携另外一部舞剧穿越丝路再次来到国家大剧院哈。 穿越丝路讲述的是一名黎巴嫩的青年穿越时空，目睹了先辈告别新婚妻子，不畏艰险，沿着古丝绸之路穿越了荒漠，漂洋过海，经过阿曼和印度这些地方，终于达到了中国西安的传奇的故事。 果然很传奇哈！ 3月15号到17号，这次就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了。我们先跟着菲尔的月牙湾去感受一下古丝路的美景。 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曾半路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 穿过了细雨，冒汗了多少的差异，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他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儿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如更多泪凝过那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啊比泪水坚强，心声呼 介绍了有来自黎巴嫩卡拉卡拉的舞蹈剧哈，一千零一夜，还有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都要来到中国演出了。 对， 但是呢，有一个非常不太好的消息，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日本知名的指挥家小泽征尔可能没有办法来到国内了。 是，这个根据呢他们的办公室本月八号表示哈，小泽征尔呢已经因为心脏病的问题住院治疗，而且要留院观察一个月左右，所以呢十六号起陆续启动了一系列的歌剧指挥工作，现在也是被迫暂时停止了。 嗯，其实我觉得熟悉小泽征尔的时候好像还是在小学的课本里面，就讲他有一次国际比赛的时候，然后没不畏权威来证明说自己听的这个一定是对的， 对， 后来被证明出来说好像那是一个考验，所以因此拿到了国际的指挥大奖啊。 对，小泽征尔呢其实非常厉害的是，他在这个一向大家都认为只有这个欧洲人才能够胜任的这个维也纳的这个交响乐团以及呢波士顿交响乐团等等，能都拿到首席指挥这样一个职务，非常厉害哈。 嗯，但如果不是这个新闻的话，我都不会注意到这位老先生已经82岁了。 对， 其实过去的8年期间呢，他其实一直饱受疾病的困扰，最近呢又被诊断出有新的疾病了，现在呢也正在东京的医院去接受治疗并且休养差不多一个月吧。 嗯， 我们也是希望小泽征尔可以赶快恢复重返指挥台，让我们感受到他美妙的音乐。 哎，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夜曲，用同样的古典的曲调呢，让我们一起来这个祝福老先生能够早日回到我们的身边。来继续呢听到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有一点点的这个小泽征尔指挥当家当中的一些味道哈。 这是我们的夜曲，你给了我散去的爱情，给了

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看着路边蜗牛。那时候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回想他刚刚对我说他喜欢。 有听到春暖花开鸟叫的声音吗？春天来了，今天啊最高气温可以达到十几度，明天的时候可能会更高一些。春天来了，也是听早安音乐秀的好时节。八点零四分，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那时候的我，这首歌曲来自刘惜君。那时候的张信哲呢，可能就要追溯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了。 有那么小吗？不过张信哲的歌声确实留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太久了，是吧？ 嗯，确实出道很长时间了，而且不停的在有新作推出。 对， 2018年的张信哲也要再开演唱会了。这个演唱会的主题叫做《歌时代》，北京场已经定好了，是在今年的4月5号和6号，其实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喜爱张信哲的歌迷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票务的信息。 对，当天呢，在这个19:30在北京音乐厅来上演。当然呢，张信哲也表示，时代在不停的变动，对于每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说呢，都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最珍贵的音乐时光，一首没有办法忘怀的歌曲，它一直见证了大家的成长，陪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又一段的人生之路。所以呢，张信哲的这番说辞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当年那段时代啊。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啊，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当年非常喜欢听的一种感觉 啊。 是，那这一次呢，其实虽然说是演唱会，但是它定名叫做音乐会，也是选择了在北京音乐厅。他说要透过这次音乐会呢，把他喜爱的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通过全新解构编曲的方式，带领大家进入时光隧道，来回到你当时听这首歌当中的感觉。当然这是一首新歌啦，见坏就收，来自张信哲。 没什么，我也没那么难过，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结果。放开手，谁能勇敢不回头，都怪开始的美牵淡了现在的愁。无法否认美好的从前，那全是舍不得你的根源。无法忍受永远这句谎言，任由爱在手中忽明忽灭。我也只能对你说谢谢，不送请你慢走。苦恼追究谁对谁错，不如早点醒来继续存活。我也只能少联络，偶尔想到你也是否会想到我，确认没有缘分就别再拉拖，见坏就收。我不代表什么，也不是第一次叫期待过的痛。不奢求谁又能把谁挽留，都怪人太寂寞，晚风了深陷其中不想走。到我，确认没有人。 经过了就过，也许至少还能当个朋友。我也只能停止说，可不可能重新来过，千万别说。如果不快乐已经比快乐多，见坏就收。 所谓的不老男神呢，不仅仅是指容颜不会改变，当然还包括嗓音。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张信哲的《见坏就收》，依然是这种哲式情歌的滚滚潮水的感觉。 而且呢，你一提到张信哲，就会提到这个情歌王子。哎，我跟你说啊，真的，这个名号20多年过去了，刚才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还是脑海当中想说这四个字，因为完全没有任何老去的感觉哈。 嗯，这给张信哲打 call 哈，还要提醒大家，4月5号和6号呢，张信哲将在北京音乐厅办演唱会了。 嗯， 今天是3月12号。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如果有机会可以种一棵树的话，你想种一棵什么样的树，种在哪里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刚刚说哈，家住昌平有60多亩地的龙哥，家里呢，家住苹果，对不起啊，他说现在种了很多树了，比如说核桃树、柿子树、梨树、大红枣树、黑枣，还有这个花椒树、杏树、栗子树等等。 啊，哎，你们家真的是种树专业户哎，真的好多树，我都不知道有这种树的存在哈。而瑞思琪呢说，如果可以种树的话，我想种在自己的思想里；如果可以种樱桃树的话，我想种在自己的思想里，将是桃花朵朵的啊，还有果实成熟，就像看到自己般阳光的盛开，见证自己成长的收益一样啊。 嗯，春天了，可以给自己立一个 flag， 然后种一棵小树，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嗯。 去换轮胎， 春风又绿江南岸， 我去途虎换轮胎， 春色满园关不住， 我去途虎养车换轮胎，途虎轮胎鞋买指定轮胎送胎压监测送保养送299元好礼，途虎养车。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如何打破车内的沉默？放一首摇滚乐，讲一个冷笑话，不如玩点不一样的互动。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搭载 2.0T 加 9AT 突破性黄金动力组合，瞬间释放澎湃动力，用推背感引发尖叫，让旅途不再沉寂。屏幕上搜索不到的速度激情，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如果冬天不再需要面对冰冷的车厢，而是打开车门就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 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安吉星远程遥控启动功能，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Oh, yeah, yeah. Another one。 People stand, some people move. Tough times don't last, but tough people do. As long as you've got hope, you'll find your way. There's power in the thoughts that you think, there's power in the words you say. Like I can, I will, I will. I am, no fear, no fear. 一首新歌 I Believe， 我发现现在 DJ 都特别喜欢自己在歌前和歌尾出一个声， 对， 比如说像 Kellen， 对 DJ Kellen，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跟你 DJ 呢，对不对？ 留下一点点痕迹哈。这首新歌 I Believe 在早上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圣洁的守望跟我们说，我想种一棵不堵车的树啊，拍了一张照片啊，现在可能是在某些路段稍稍有一点堵， 是、 比如说呢堵车就有一个长距的点，那就是海淀区学院南路附近，因为高校还有很多 补习班啊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每次到早晚高峰，特别是接送孩子的时候，就变得特别的拥堵。 对，但是说现在呢，你有了新的选择，如果你现在路过这个地方呢太堵的话，找个地儿把车停下来，然后去旁边可以看看书了啊。 嗯，这是在附近有改造一个24小时生活服务圈，就这附近的这个超市发的门店哈，不再售卖生鲜果蔬了，而是变成了一个24小时的书店。想想超市发变成了书店， 对，这个确实改造力度很大，或者是有点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啊。这也是海淀区大力建设的24小时生活服务圈的举措之一。因为呢，以前这里也是超市发的这个普通的门店，考虑到周边呢有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以及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以及呢北交大附中、农科院附小等学校对书店的需求更大，所以改造成了一间24小时的书店了哈。 嗯，具体的地址再告诉大家，是在海淀区学院南路和四道口路的交叉路口，就是西北角的这个地方。这里呢改造成了一个24小时书店以后，还会变成一个免费的书吧，就是所有的新书都把塑封打开，然后读者就可以自由的去看了。 书店的现在氛围特别好，而且很多人去书店看书，我觉得更多的是愿意体会那种氛围和意境的感觉啊。 再配上一杯咖啡，爱上这样的感觉。来听来自 SHE 的《爱上你》。 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留恋。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但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翻山同一个世界，守候错过痛苦漫长情节。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歹值得你为我改变。请你继续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 爱上你的幸运像是天使的礼物，我们不要辜负这幸福，一定要更加幸福。 爱上你， 如果爱真的是那么的少，我们就一起守护我们的不义的爱，不会打扰。 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留恋。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完成所有的画面，就算哭了三天，唱过一遍，只剩喜悦。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每月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歹值得你为我改变。心内继续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 如果说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一定是在等我们亲手给它变得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到。

关注路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以北南北双方向车流集中，德胜门外大街、鼓楼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以上路段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各位睡美人们，叫醒你的没有王子，但是有早安音乐秀。8: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刚才那首歌曲当中，我觉得蜜雪薇琪一定是种了一棵这个美梦树到自己的心里啊， 甜甜蜜蜜的哈，听着就满意堂的感觉。蜜雪薇琪的睡美人开启我们这一时段的早安音乐秀。一开始呢，还是想跟大家盘点一下最近电影市场的一些情况。 哎，红海行动我们已经说了很久了，这部影片呢是累计票房32.8亿了，反超了唐人街《探案二》，成为了春节档上映新片当中票房最高的一部，同时也是跃升为中国影史的季军位置啊。 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可以看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的成绩并不算很好， 对， 但后来口口相传啊，口碑炸裂，现在成功的成为了春节档新片票房当中的第一名。 嗯， 那同时呢还有一部新片，就是漫威的新片《黑豹》，在内地上映2天的成绩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了，也是非常不错， 窜的也是挺快的哈。另外呢，年度的超级英雄重头戏《复仇者联盟三》的曝光呢，最新的 宣传海报，画面当中呢出现了23位啊漫威超级同框的这个盛景啊，包括呢你比如说像蜘蛛侠呀、钢铁侠以及雷神组成了一条贯穿画面的中轴线，听起来感觉就是非常刺激过瘾的哈。 你知道我昨天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自己脑海当中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景象， 你开始脑补起来， 就你想象一下，就是蜘蛛侠、钢铁侠和雷神，如果他们一起聚集在纽约的街头，跳起了一首《粉红色的回忆》 啊， 是不是有《唐人街探案二》的即视感呢？ 对对对对对，哎，你这个脑补的画面还挺不错的，看来今天你心里也是种下一棵美梦树嘛，对不对哈？ 这部电影4月27号全球上映，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唐人街探案二》的插曲《粉红色的回忆》。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小秘密 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I love my skin. I am a goddess. I am a queen. of my skin. I am a goddess. I am a queen. I love my body. I love my skin. I am a goddess. I am a queen. I love my body. I love my skin. I am a goddess. I am a queen. Jessie J Queen， 很多喜欢杰士姐的朋友啊，苦等了一个礼拜，以为可以再一次一个周，希望再次看到杰士姐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但是呢，杰士姐却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回到伦敦去了，这次并没有出现。 是，所以呢，你刚才放了一首杰士姐不太多的这个比较轻柔慢板一点慢拍的一首歌曲啊。 嗯，是，歌手的第八期的录制呢已经进行完了，然后话题的热度也在持续的增长。那么 Jessie J 是因为身体原因回到国内去。继续去治疗了，回到英国去了。那这一次呢是新有踢馆歌手霍尊加入到了战局当中。 嗯， 而且因为杰士姐的临时离开呢，所以赛制其实也发生了一点变化。 对， 就是上个周没有人离开，但是要累计两场相加的成绩。 对， 而且我觉得蛮严格的，就如果说下一场杰士姐回来了的话，他上一场成绩是零。 哦， 对，就是这样，要加起来重新再比一次，其实蛮不公平的。 是，如果他本场下周的成绩综合进入到前四的话，才能够算到这个踢馆成功哈。 嗯， 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昨天的压轴登场的这个霍尊呢，一袭这个飘逸的古装登场，独特的造型还是吸睛无数。最关键的是，我觉得他自己竟然没有选择自己最熟悉的那首《卷珠帘》。 是，大家都说，哎，如果我来了，你们就唱卷，我就唱《卷珠帘》的话，那观众就没有惊喜了。就大家觉得说，啊，霍尊来了，那肯定是唱《卷珠帘》啊。 对， 我觉得这个给腾格尔老师挖了一个大坑。腾格尔老师来了也是唱了《天堂》，怎么怎么样？ 是，但腾格尔老师其实最著名的唱段不是《天堂》了，是那首那个《隐形的翅膀》哈。 那不算最著名了，这可要被玩坏了。 对， 其实歌手呢首发的阵容到现在哈，大家其实没有注意到，只剩下三个人了。 对， 就只剩下汪峰、张韶涵还有 Jessie J。 还真的就是主持人带上两个就经常排名前三的歌手啊。 哎，对，但是 Jessie J 现在回到英国去的时候，就只剩下汪峰跟张韶涵了。 嗯， 但是汪峰老师也真的是不负众望的，在这一场拿到了冠军。 来给汪峰老师打 call， 上次那个这普通 disco 都没有能够拿到冠军，这一次算是一场夙愿了哈。 嗯，那还有非常吸引大家关注的就是霍尊这一次的红颜节了。 嗯， 他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在中间加入了很多京剧的念白，还有演唱的一些片段，也是让观众都大呼过瘾哈，觉得特别的棒。 我客观的说，之前呢，这个其实张韶涵也加入过京剧念白，但是我觉得跟结合度没有这首歌好哈。 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霍尊在歌手舞台上 live 版本的这首《红颜劫》。可能听到这个歌名，大家觉得说不熟悉，但是当他开始唱的时候，你会惊呼出三个字： 嗯，《 甄嬛传》哈哈。 《甄嬛传》的那首主题曲啊， 《红颜劫》来自霍尊。 斩断情丝，心又无乱，千头万绪，人就无尘。拱手让江山，低眉敛红颜，祸福无论流转，世界还是缘。 愁伤 真的是对这样的嗓音毫无抵御力啊、嗯、这是来自霍尊在上周的歌手第八期节目当中的演唱《红颜劫》， 我立马就脑海当中浮现出娘娘的感觉就娘娘当时那个一转身整个绫罗绸缎当中放出满天的那个蝴蝶那一刻的感觉哈、啊， 是一丈红， 别收住收住啊！ 嗯，春暖花开了，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本周呢气温起伏善变，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北京将经历过山车般先升后降的过程，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好像明天天气暖和了一些就赶快把厚衣服全部都收起来了， 是明天呢你就可以穿碎花裙，但是后天呢你可能这个碎花裙要冻成百褶裙了哈。到周五呢最高气温仅仅是零下八度左右，你看最高气温是零下八度，所以呢这个专家预报啊，本周一到周三最高气温是13度到18度，但周四到周末最高气温的在8度到11度，这个确实是降幅很大哈。 嗯，两相比较呢温度差可以达到10度左右，可以说是天气冷热变化特别大，注意大家呀要调整着装，防止气温起伏带来身体不适，因为每次换季的时候都是基本上感冒比较多发的时候， 没错， 加上这两天呢天气的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建议大家出门就要戴上口罩了。 嗯，当然呢在空气质量方面，从昨天开始到3月14号，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呢将出现区域的重污染的天气过程，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了严重污染，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北京呢在今天的0点到14号的20点实施空气质量的是橙色了重污染的橙色预警啊。 嗯，在此期间呢全市是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的交通管理措施的，而且国一和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包含驾校的教练车都是禁止是上路行驶的。 嗯， 同时也建议中小学跟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提醒广大市民都要做好健康防护了。 对，所以读了这么一条信息之后，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更加的显得非常意义重大了，那就是种树，有机会的话你想种在哪里，为什么。我觉得植树呢可能真的是净化我们生活和空气的一种非常有用的方式哈。 嗯，今天有很多朋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你们想种哪一棵树了，那最后呢就把这一首来自孙燕姿的橄榄树送给大家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我们再见。 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娘，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